朝鲜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作家集体大力展开作品创作活动。他们奔赴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各主要战区，仅在四月一个月期间创作了诗抄、小说、断想等数十篇文学作品。